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鲜血，罪行罄竹难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松井石根虽百般狡辩，但难以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审判。 从现在来看，松井石根的这次付出，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30万人死于非命，无数冤魂呼唤正义。关键时刻，谁以有力的证据指证松井石根？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们的证词，让松井石根不得不认罪。 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背负累累血债，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幽灵的复活，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靖国神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社，里面供奉着14名血债累累的二战战犯。在这些战犯中，排在第三位的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正是在他的命令下，30万中国人遇难。1947年远东军事法庭检方的起诉中，松井石根的罪名包括了共同谋议、实行对华侵略罪、命令准许南京大屠杀等38项，最终以怠于防止南京大屠杀为首要重罪，被判以绞刑。 照片上的这位就是松井石根。1937年，松井石根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也就是他手下的部队攻占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整个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淫掠，时间长达6周之久。侵华日军在几十个地点进行了集体屠杀，在6周之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杀害的在30万人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19号，驻日盟军总部下令将松井石根作为战犯逮捕入狱，开始了长达2年多的审讯。 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受法庭指派，中国助理检察官裘少恒和美军检察官托马斯·摩罗等人组成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组，专程赶回南京调查日军的罪行。而对松井石根的清算，要从1937年的日本就开始了。 1937年，已经编入预备役的松井石根和妻子在富士山附近的旅馆住下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旅游，顺带养养病。那一年，松井石根已经59岁了，他的健康频频出现问题。他不仅患有肺结核，右臂也有习惯性痉挛。 八月的一天，松井石根突然抛下妻子，火速赶回东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松井石根连病都不养了呢？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的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军部决定重新征用松井石根。这个对战争有着病态迷恋的军国主义者，一得到消息，什么养病旅游早就抛诸脑后。 从现在来看，松井石根的这次付出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松井石根一生中多半时间是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专门负责收集中国的各类情报，而且他还亲手训练了诸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先二和影佐真昭等一大批侵华分子。不仅如此，为了更有力地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他还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亚细亚协会，始终不遗余力地鼓吹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达到逐步侵略中国的目的。从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开始，松井石根一步步展开侵略计划。1937年8月12日，日本军部决定以第三、十一两个师团组成日本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为派遣军司令，支援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 1937年，松井石根59岁了，在他看来，这次去上海，也许将是他最后一次扬名立功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却是建立在无数中国人的鲜血之上。 1937年8月22日，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乘船到达吴淞口附近海面登陆，试图要3个月内灭亡中国。9月6日，日本军部按照松井石根的要求，又增派3个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编入上海派遣军，共约150,000人。11月5日，日军第十集团军突然在杭州湾登陆，对中国上海守军迅速形成合围。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了，上海陷入侵华日军之手。之后，对战争极度狂热的松井石根一刻也没闲着，他命令部队再次越过早前军部设置的限制线，向南京进犯。从上海到南京之间大约有300公里。战线的拉长，日军需要充足的物资供给。松井石根所在的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在当地自行解决供给问题。收到这样的命令之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在沿途烧杀抢掠。此时的侵华日军已经处于疯狂。 1937年12月1日，松井石根盼来了他盼望已久的命令，大陆命令第8号，是由日本天皇正式下达的。命令的内容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需与海军相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华中方面的司令官指的便是松井石根，而落款中的大本营，也就是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海陆军的最高统帅机关，是直属日本天皇的最高司令部。得到这一命令后，对于战争极度狂热的松井石根为此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于此近日与热烈之主见终获成功，不甚欣喜之至。之后松井石根马上命令部队分兵两路向南京扑去。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官，松井石根罪无可恕。 这种机会却是建立在无数中国人的鲜血之上。 他的所作所为如何让他一步步走上战犯的绞刑架？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4个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 为东条英机这些战犯招魂，根本就没有正视伤害中国人民、伤害亚洲人民的那段恶魔一般的历史。 他们的一生罪恶累累，他们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实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恶魔本性。 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了他们的战争罪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汝敖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来听取亲历这一屠杀惨案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 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溥仪顶住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轮番质询，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对军国主义不能姑息，正义再次宣誓，血腥的悲剧不能重演。档案推出系列节目《靖国神社里的恶魔》，敬请关注。松井石根想要进攻南京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也早已制定了攻击南京的计划。1937年12月10日上午，受松井石根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攻城。12月12日，南京沦陷。在侵华日军的践踏下，南京城沦为一座人间地狱。实际上，在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前，一场杀戮竞赛就已经开始了。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淞沪战场向南京进犯途中，在松井石根所指挥的部队中就出现了令人发指的百人斩比赛。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了一篇两中尉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的文章。同属驻扎于江苏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裕明和野田毅进行比赛，看谁在日军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比赛已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该报道说，他们两人谁都不清楚谁先到达100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了150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的一路上砍杀无辜百姓，一直杀到南京紫金山脚下见面时，一个杀了105人，一个杀了106人。而这只是一场大规模大屠杀的序幕。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临时工程总指挥官朝香宫鸠彦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侵华日军以搜寻中国守军为名，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位朝鲜宫鸠彦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会下达这样泯灭人性的命令？作为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此时又去哪儿了呢？ 照片中杵着军刀而立的人就是朝香宫鸠彦。1937年12月2日，日本裕仁天皇任命他自己的皇叔朝香宫鸠彦为进攻南京城的总指挥，而升任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这样一来，日本天皇家族将得到侵占中国首都南京的荣耀。12月7日晚上，松井石根先把他的司令部从上海搬到了苏州。占领南京后，12月14日，松井石根马上给侵华日军下达命令，要求17号组织入城式。 正是他的这一要求，直接导致了从12月14日到16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大规模屠杀。侵华日军 还为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行为起了一个代号，所谓的清除便衣兵行动。 随同日军进城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目击了暴虐的屠杀，从光华门北上走向中山东路，在光华门马路西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子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四肢断折飞散。我还看到战车毫不留情地在尸体上碾过，听到履带碾过的声音，闻到尸臭和硝烟气味，感到简直坠入了刀山油锅血污池的18层地狱。12月14日，大批日军如潮水般涌进南京城，开始了在南京城内的残暴大屠杀。12月15日夜，日军先后押解9000多难民和俘虏官兵到鱼雷营江边屠杀，先用机枪密集射杀，然后浇上煤油，将死者与伤者一起焚烧。12月16日，日军把躲避在华侨招待所的难民5000余人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推入江中，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又将从难民区各户和难民收容所搜得的万余青年绑至下关煤炭港，用机枪残杀，然后弃尸江中。12月17日，松井石根从苏州来到南京，当天下午，松井石根举行了入城式。骑在马上的松井石根看到满目疮痍的南京城，他的脸上竟然透露着掩饰不住的志得意满。在这个背负无数鲜血的入城式上，松井石根激动的声音沙哑，竟说不出话了。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12月18日，就在侵华日军入城式的隔天，攻陷南京的3个指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为战死的侵华日军举行慰灵式。照片左侧的就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而中间的就是朝鲜公鸠彦。 在1945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针对命令准许南京大屠杀罪名的指控，松井石根一直谎称自己不知情，屠杀暴行只是几个士兵所为。作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总司令，他表示已经决心要整顿军纪，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松井石根的知情和纵容下进行的。其中最明显的证据之一，譬如作为南京大屠杀最丧失人性的侵华日军第6师团，在最先攻入南京城时，看到逃难的中国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俘虏拥挤在主要街道上，师团长古寿夫指使属下官兵对无辜百姓狂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自己也用军刀杀人，其中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达10余人。日军第6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侵华日军第6师团做出如此暴行，如果要整顿军纪，古寿夫必定首当其冲，是第一个要严惩的。可是松井石根却在入城式上奖励了古寿夫师团。这还不算，1938年1月，松井石根第2次到南京时， 他还邀请谷寿夫共进晚餐，说是要表示慰劳。 松井石根入城之后，惨无人道的屠杀并未停止。在此期间，南京市内商业区多处地方燃起大火，面对大火和哭喊声，松井石根视而不见。同时他也接到许多外国政府对日军屠杀行为的抗议书，但他依然还是充耳不闻。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正是在松井石根的纵容和漠视下进行的。这些屠杀暴行既有集体大屠杀并毁尸灭迹的，也有日军士兵三五成群分散屠杀的。据统计，日军集体大屠杀并毁尸灭迹共28案，被害人数达19.5万余人。而在南京失陷的最初6个星期中，规模不等的分散屠杀事件，仅有据可查的就有858起，被害者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就达158000之多，这两者加起来，遇难者共计30余万人。一张张铁证如山的尘封照片，揭露了侵华日军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些照片，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差点全部被销毁。 面对松井石根的否认，历史将还原给世人一个怎样的真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4个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 日本的军国主义仍旧蠢蠢欲动，他们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这些战犯招魂，根本就没有正视伤害中国人民、伤害亚洲人民的那段恶魔一般的历史。 他们的一生罪恶累累，他们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实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恶魔本性。 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了他们的战争罪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汝敖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来听取亲历这一屠杀惨案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 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溥仪顶住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轮番质询，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对军国主义不能姑息，正义再次宣誓，血腥的悲剧不能重演。档案推出系列节目《靖国神社里的恶魔》，敬请关注。一张张铁证如山的尘封照片，揭露了侵华日军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些照片，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差点全部被销毁。 面对松井石根的否认，历史将还原给世人一个怎样的真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是咱们开批，你看现在这个锯的这个声啊，就把这个一块荒的原料的原石啊，把它开成能做砚台的石坯。